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我是思萌。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松一下，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右上角可以把它加上星标，这样的话方便来下次来进行寻找和查询哦。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希望在直播过程中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通过音乐来表达一份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此刻接下来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脚步先生，他点播的也是最近刚刚出了这个新的录音室版本的歌曲，买辣椒也用券，他所演唱的《起风了》，12:02来自脚步先生的点播。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笑脸飘着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爱上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 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从节目刚开始的打完招呼之后，好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公众平台上报道，包括有李东、石头、先森、泪雨、陈源。他刚刚吓我一跳，他说下雪了，好开心。我赶紧问他在哪儿，他说是老家这边河北衡水，他在用蜻蜓 FM 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节目。衡水今天此刻已经下雪了。还有宋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以及雨香、圆圆、 Cherry、 梅子、特洛伊，以及豪仔、窗帘，以及张毅，都已经到这里来点播一首属于自己心中的一份能够代表故事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段歌曲是来自石头先生的留言，他说2018年呢，是我和我老婆相识的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从大学相识到毕业之后的异地恋，再到后来的婚后两地分居，我们之间有过风雨，有过坎坷，但是幸好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了下来，也是幸好有彼此的陪伴，共同来享受此刻的风风雨雨。现在的生活是平淡而幸福的。今天2018年的12月5号是他的生日，希望在节目直播中点播一首来自于 Sandy 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一定要告诉他我会永远爱你。我知道每天有很多人点歌，但是我希望今天把这样的一份祝福传递给你，老婆生日快乐。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 Yeah. 爱你就是你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种爱好和兴趣，我都会记在心里面。今天记得这首歌呢，还要再说一个过生日的朋友，是在今天12月5号，李东过生日，34岁。他说现在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自己呢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说估计啊，我媳妇儿早就把我生日给忘了，不过无所谓，我想在我生日这一天呢，跟媳妇儿说一声我爱你，跟我的家人也说一声我会永远的陪伴着你们，至少还有你在我身边，让我去面对接下来的。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微信来西刚刚在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呢，把车停靠在路边休息一下，也是顺便来到了平台上打卡问候各位朋友。进入到了12月份，突然觉得进入了年末倒计时的节奏了，工作和生活都是三个字，忙忙忙。也是幸好有电台，有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还有听听 FM 的回放，可以在错过直播之后依旧听到这些旋律当中的祝福。接着这段留言我们也说一下，12月份不光是我们2018的倒计时尾声，对于2019年的期许也好，开始也好，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呢向你征集关于这一年2018年300多天走下来之后你都经历了哪些故事呢？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如果说60秒的语音还说不完的话，你可以发2条，可以把你在这一年经历的最让你难忘的、最让你感动的故事分享出来。而这些东西、这些文字和声音，我也都会整理出来，在2019年的1月1号这一天，我们节目的新年第一次直播，明年的时候会为你做一个特别呈现。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到了，我也在平台上把它标记好了。如果说你也希望总结，去讲述自己的风风雨雨的经历，也可以到这里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燕，在今天9点38分的留言。他说今天的心情有一点郁闷，希望点播一首 JJ 林俊杰《豆浆油条》送给自己。他说这首歌呀，充满了好多好多的回忆。以前呢，只要是不开心了，就会戴上耳机来听这首歌，然后到路边去喝一碗豆浆，买一根油条，只要这样就能让我心情豁然开朗。想想那个时候还真的特别容易满足。今天也希望再一次点播这首歌来调配心情。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 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热豆浆，耶、yeah, ，全黏着还想要，哦耶，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我们在昨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有一条语音没有来得及播放出来，今天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它就是之前在平台上得到了很多朋友鼓励的 Emily 啊，我们来听听。 思萌你好，我是 Emilia， 就是今天对我来讲真的是百感交集的一天。早上我的闺蜜好朋友诞下了一个六斤六两的小公主，特别开心。但是开心过后呢，我突然想起来，哎，今天好像也是我的生日，最近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中午呢，妈妈要做手术，前几天不小心摔了一跤，脚上摔骨折了，所以呢今天要做手术。借这个机会，我想给我的闺蜜、我的妈妈还有我自己点一首歌曲，但是实在想不出来应该点什么歌曲。思萌你能帮我想一首吗？谢谢。 Emily 说了好多，她说首先这条留言是在昨天12月4号的时候发送过来的，她的闺蜜好朋友呢生下了一位六斤六两的小公主，特别的开心。同时12月4号昨天也是 Emily 自己的生日，妈妈呢在前段时间因为摔跤了，然后骨折要做手术。今天她刚刚给我留言说昨天的手术特别的成功，医生说骨头接的严丝合缝很完美，包括老太太的状态也很好，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够出院了。这首歌我来替你选吧，

创作歌手李荣浩昨天在北京启动个人全新巡回演唱会《年少有为》。此前，李荣浩已经被网友冠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因为他包办了自己专辑的创作、编曲、制作、混音等环节。而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他又化身主讲人，独自在台上完成了讲述。李荣浩说，这次巡演将回到音乐本身，希望演唱会可以简单直接，让歌迷感受到音乐。在曲目方面，除了新专辑的众多新歌首秀外，李荣浩还计划把前几张专辑的经典曲目重新编曲再演绎。昨天记者了解到，歌手陈羽凡被石景山分局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陈羽凡所属的六里屯北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三年内戒毒人员每个月需要到派出所进行尿检，并且在社区登记相关情况。一名负责戒毒教育的民警介绍，戒毒人员除尿检之外，还需要参加教育、公益等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民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平时你可能不太会和别人分享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此刻分享给我，告诉我歌名，告诉我要送出的一段祝福和想念。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孟威翔，他希望点播的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此刻正在努力奋斗的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年少有为，相信美好的未来正在朝自己招手，加油，为了父母，同样也是为了自己。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先 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啦啦啦，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来传递一份情感或者祝福的话，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发送给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传递的一份祝福。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在外地的朋友，或者是你在没有在车上的话，想要收听节目也很简单，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一个软件，听听 FM 装在手机上，里面有我们北京台所有节目的直播，包括你还可以对于我们节目如果错过直播的话可以进行回听，还可以对于音频来做一个简单的剪辑，将你喜欢的那个片段保存下来。刚刚还有朋友李东还在问啊，说我在天天 FM 上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很简单，三个字，私教课，私是私盟的私，教练课堂就是私教课。对，其实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轻健身的运动文化类的一些节目，是我自己原创的，里面会有很多生活的小妙招啊，包括一些瘦身的技巧，有很多是我自己这些年的一个运动的经历和经验的总结跟各位分享，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依然可以在天天 FM 上找到私教课来进行订阅收藏。接下来我们要在12点41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共平台上的一位匿名的朋友，他没有给我写太多的文字，但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状态，你可以猜一猜他可能经历了什么。这位朋友呢点播的是刘若英知道不知道，匿名点播。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 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有时候不太需要太多的歌词来表达，反而是这样的旋律，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更能激起我们内心回忆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小丸子刚刚发来留言，他说希望点播的是旅行的意义，刚出去旅行了一周回来，很多人都说哇，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单身可能年龄也不小了，难道就不能赶紧找个人嫁了吗？可是小丸子说，你不懂，你不懂旅行的意义有多么的美好，一个人其实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情，为什么要那么着急的去遇见爱情呢？我们可能做好了准备来去期待，去希望有一个人陪在身边，但是当他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静静的等他来就好了。小丸子点播旅行的意义，比起爱情，可能更希望的是一个人的旅行。 旅行的意义。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圆圆 Cherry 点播的《消失的光年》，来自大乔小乔。他说很快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他不知道是让自己变老了，还是说让自己成长了。看起来波澜不惊、刻板枯燥的一年里面，却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小进步和小精彩。与其说是平淡的一年，不如说是过得踏实而且平稳的一年。他说工作当中啊，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做着重复的事情，会让自己觉得没有安全感，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才会觉得有挑战有意思。感觉自己有时候呢也会像一个怪人一样，一方面每天过得超有规律，另一方面呢还要不停地吸纳新的东西来供养于那些一望无际的天马行空的爱好。圆圆 Cherry 点播《消失的光年》，来自大乔小乔的这首歌，只是希望珍惜岁月时光，在有生之年，在消失的光年之前，做完想做的一切事情。最后一首歌啦，同时也在今天的节目中要跟你说一声再见。明天已经有人提前预定了12:06特别的时间点来播送的歌曲，我们明天来送。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 爱上的不会忘却，那只是一些片段，忘却的无法消失，他们躲在树后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